朱买臣，字翁子，吴人也，家贫，好读书，不治产业，常忆新桥，卖以几时，单数新，行且送书，其妻亦附带相随，朔侄买臣舞歌讴道中，买臣欲意及歌，其修之求去，买臣笑曰，我年五十当富贵，今已四十余矣，如苦日久，待我富贵报汝功。其惠怒曰，汝公等终饿死沟中耳，何能富贵？买臣不能留，即听去。其后买臣读行歌道中，复心目间，故妻与夫家俱上冢，见买臣饥寒，呼饭印之。后数岁，买臣随上计力为卒，将重车至长安，亦却上书，书久不报，待召公车，粮用乏，上计力卒，更弃盖之。会一子严著贵姓，见买臣，召见，说春秋言楚辞，帝甚悦之，拜买臣为中大夫，与严著俱侍中。是时方著朔方，公孙弘见，以为疲弊中国，上使买臣难屈弘，欲在弘传。后买臣作事免，久之，召代召。是时冬月朔反复，买臣因言，故东越王居保全山，一人守险，千人不得上。今闻东越王更喜处南行，去全山五百里，居大泽中，今发兵浮海，直指全山，陈州列兵席卷南行，可破灭也。上拜买臣会稽太守，上谓买臣曰，富贵不归故乡，如逸袖夜行，今子何如？买臣顿首辞谢，召买臣到郡，置楼船，备粮食，水占据，许诏书道，君与俱进。初，买臣免，待诏，常从会稽守邸者寄居范时，拜为太守。买臣亦故衣，怀其印绶，不归郡邸。直上计时，会稽吏方相与群饮，不是买臣。买臣入室中，守邸与共食，食且饱，少见其兽，守邸怪之，前引其兽，视其印，会稽太守张也。守邸惊，出与上计怨吏，皆醉，大呼曰，望旦耳。守邸曰，是来视之。其故人素清买臣者入内视之，选走，急呼曰，实然。座中惊骇，摆手成，相推牌，陈列中庭拜谒。买臣徐出户，有请长安旧吏乘四马车来迎，买臣遂盛传去。会稽闻太守且至，发民除道，献吏并送迎，车百余乘，入吴界，见其故妻妻夫至道，买臣驻车，忽令后车载其夫妻， 到太守舍，至园中，己祀之，居一月，其自经死，乃臣弃其夫前，令葬。昔召见故人于饮食，诸常有恩者，皆报复焉。居岁余，买臣受诏将兵，与恒海将军韩岳等俱击破东越，有功，征入为主爵都尉，列于九卿。数年，做法免官，复为丞相长史，张汤为御史大夫。使买臣与严柱俱侍中，贵用事，汤尚为小吏，驱走买臣等前。后汤以廷尉至淮南狱，排献严柱，买臣怨汤，即买臣为长史，汤朔行丞相事，知买臣素贵，故凌折之。买臣献，汤坐床上服为礼，买臣深怨，常欲死之。后遂告汤因事，汤自杀，赏一株买臣。买臣子山夫，官至郡守，又服封。